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不随波逐流。不甘于平庸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，有原创大不同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， 许航倩十大雀上升一位。 时间慢慢过，命不费力，慢慢过，命不费力。你一眼天笑眯， Northern Daddy 与上升三位。 我希望你没有伞，并不该向你淋湿，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，只好让雨来告诉你。 Top 3， 郑恩哲小丑上升两位。 其实你们都是小丑，偶尔讨别人欢心疼自己好，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的哀悼。我不管嘲笑这世界需要小丑。 Top 2， 石红韵牵手旅行上升一位。 即使偶尔迷不语，也总会云淡风轻，看潮落潮起，看天晴天阴，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，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。 Top 1， 邢文泽老头上升一位。 小的时候我也常爱他的走， 常爱他的走， 我知道有些话他说不出口。我的父亲一直是我的老头， 是我的老头， 一个倔强的。 想了解更多完整榜单内容，请持续关注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每周一晚21点播出，每周二中午12点30分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，有原创大不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重逢》，王平九作词，马上又作曲，常石磊、袁娅维、马上又、李佳演唱。 那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，恋恋不舍那种热烈， 藏了一身情结，梦里小心那种感觉。

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，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 Give me a

谁曾追逐的梦，褪去的彩虹般的绚烂被落叶空，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再穿不透乌云，这世界是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捉不住

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。 回到旧时光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看到他我只会躲藏，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未曾对他讲。

家，他低眉头还紧锁吗？电话接通不说话，他还在树下散步吗？如春又该长新芽，夜漫长，无处忆过往，模糊脸庞，远走他乡寻梦想，梦想却寻不回家乡。 山喷发。 烟如瀑，有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。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绕。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。双手托住本小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。 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甩掉标签， 年轻的声音。就在这里。

只是有些事情不一定想得清。人们以为眼泪可以解决所有悲伤，心脏的跳动却始终没有方向。好好走着的老了，为什么无人爱的？好好走着的老了，为什么无人爱的？没有人长生不老。他怀疑的问我，而不知我大战僵尸。他说他并不沉迷这场游戏，更喜欢在人群中扮演自己。当他说到极端的时候，手就握成两个拳头。哦，像一个得了胜利的拳击手。从不看过去， spins in reverse. I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, when you go to turn out the light, no one's there to hold you in the night.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。